也浪费了这些年来的血汗，无能真心爱下去，只有诚恳的让你背叛。别再做情人，做非人，做仇人，不做情人。我是猫，我是狗，不是情人。宠物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有灵魂，没改变这样会变的青春。面对你熟悉而又陌生，怎么能亲吻？不相爱的相处比失恋更加惨淡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很为难。我也曾一颗心软，是只有新人间续命继续承担，只是不习惯忘记了不满，要释放自己就要勇敢。别再做情人，做非人，做仇人，不做情人。我是猫，我是狗，不是情人。宠物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生成为老朋友，有回忆没有灵魂，没改变这样会变的青春。这预告我说得很认真，说出来我们想再回头已经没有可能。幸亏的我会关心的爱人，祝福你心声。别再做情人，做非人，做仇人，不做情人。我是猫，我是狗，不是情人。宠物至少可以相亲相爱相处诚恳，短暂的人没改变，只有会变的青春。面对你熟悉而又陌生，怎么能亲吻？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

就能断得彻底，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。冷静冷静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再多一句一句真的无法再继续。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，给个理由，找个不分开的回忆。分手，这不是我的决定，怎能放弃这段也不太懂，那几年的爱。 老了